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，离窝浅笑，似把君邀，以梦轻泛浪潮。春宵犹未觉晓，离窝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乐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又未觉晓，离窝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乐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 面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。